什么？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。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？来吧，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。谁是垃圾？谁不舍我难过？分一丁我。曾我我唱出心里话时，眼泪会流，要是怕难过抱住我手，我只得千语万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。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？来吧，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那么多，给你用力作揖，执手不舍不弃，还是送你爱得过火，给你卖力唱二十首真心真意，为高中都因我动容，无人及我，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？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，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，绝到用掉我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。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二，本周天气特点，天气很干燥，气温变化大，注意及时增减衣物，谨防感冒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0度，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，风力3级，天气多云转晴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0度到8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8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区在1度到7度，海淀在-1度到7度，丰台和大兴在0度到7度左右。寒假过去了，班级里小眼镜的队伍可能又要扩大了，当孩子近视了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采用正规医疗机构推荐的合理矫正技术，这样能有效控制住近视的继续发展。如果佩戴角膜塑形镜呢，应该晚上佩戴，白天摘镜，逐渐呢就能恢复正常的视力。要尽量避免佩戴框架等类型的眼镜带来的困扰。有驾照的朋友最近要注意了，因为违章太多，驾照分不够扣，一些司机呢往往会想到找有驾照但没有车的亲友代扣分，或者是花钱找代办违章的黄牛消分。不过呢，在本周起要想这样操作可难了，3月1号起，驾驶人驾照需要绑定对应车辆，没有进行实名注册并绑定对应车辆的呢，将无法处理交通违法，尤其是非本人车辆的交通违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九六九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零下8度，

在太阳下低头、oh yeah,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、啊、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、oh yeah,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可惜。